95.4 AM 603，你的故事天地。 北京故事广播 FM 95.4 AM 603，你的故事天地。 荡气回肠的历史巨著， 我的孩子就没有了。 刀光剑影的武侠经典， 享了这么多年的荣华，到了该偿还的时候了吧？ 环环相扣的悬疑佳作， 你什么意思？你不是告诉我说你太太是鬼吗？ 跌宕纠葛的都市伦理， 我不管谁是谁，你回头，我都在这里。 但我希望你是带着真心来的，哪怕只有那么一点点。 北京故事广播，光影留声， 闭上眼睛听书。 一个是病患，固执毒舌，但内心很柔软；一个是医生，温暖治愈，但却有点自恋。尖锐对上温和，失控缠绕冷静。同父异母的弟弟身世之谜，母亲自杀的真相，青梅竹马说不出口的秘密，隐瞒在重重雾霾的过往里。暗黑言情代言人安念青为您带来全新力作《猜心游戏》，敬请收听。上集当中，久违的许崇光终于又回到了他自己的身体里。沈秋高兴之余，却接到了陈碧柔病危的消息。人之将死，其言也善。房间里静悄悄的，只有监护机器的声音有节奏地响着。陈碧柔转过头来，看到沈秋，他的鼻孔里塞着吸氧气，让他说话的时候有些鼻音。 沈秋，你来了。 陈碧柔颤抖着声音说： 我叫了律师过来，我和程阳的股份都会转给你，这是我唯一能给你的东西了。我只有一个请求，就是我死以后，你可不可以把我的骨灰撒进大海？ 他一边说着，一边哭了起来。 这样，也许有人祭奠亲人的时候，也会祭奠我一下。 那是害怕和难过夹杂在一起的泪水。 我这一辈子都在拼命地抢你妈妈的东西，男人、钱，还有公司，这些我都抢到了。可是临到要死了，居然连个给我处理后事的人都没有。 陈碧柔泣不成声，越说越难过。沈秋看着这样的陈碧柔，也多少有点心酸。 好， 我答应你。 这一定都是报应。 陈碧柔喃喃地说着。 其实，你爸爸是被我毒死的，我一直在给他吃一种慢性毒药，后来在医院也在吃，所以他才会死得这么快。虽然现在他已经被火化，死无对证，但是我再不说就来不及了。 沈秋愣住了， 他怎么也没有想到陈碧柔竟然丧心病狂至此。为了沈长阳对吗？我爸死了，沈长阳就可以独掌公司了。 陈碧柔微弱地点了点头。 自从你爸爸死后，我每天晚上都能梦见他来找我，现在我还会梦见程阳跟他一起来找我。那时候我就想自己大概也活不了多久了，我现在快死了，不想再伤害别人了，所以有个秘密我一定要告诉你。 陈碧柔说到这里有些激动起来。 这个药我还给了程太太一些，没过多久程先生就出事了，当时我就知道肯定是他下的手，可是那时候我气程先生取消了程雅和程阳的婚约，也想着让他死了也好，我现在很后悔，我想你帮我报个警，如果能把程先生救回来，也算是我积德行善了。 沈秋完全没有想到会听到这样的消息，他和许崇光对视了一眼，同时在对方眼中看到了惊恐。你是说程雅的父亲也是被下毒的？许崇光又问了一遍。陈碧柔默默地点了点头。 报警吧。 沈秋皱着眉头说。警察来得很快，李局看到许崇光忍不住感叹他最近招惹了犯罪的体质。在做完笔录之后，警察们又急匆匆地去程雅父亲所在的医院调查取证。他们动作很快，毕竟陈碧柔时日无多。等忙完了这些，陈碧柔的体力也消耗了不少。她躺在床上，呼吸越发急促，似乎随时会断气似的。监护的机器发出警报，很快医生和护士进来，要撵沈秋和许崇光出去。 等等，等等。 陈碧柔挣扎着说，声音很是微弱。 沈秋，你能不能原谅我？ 很难。沈秋平静地看着他。你毁了我的童年，改变了我的命运，我的父母都因你而死，我的哥哥因为你成了杀人犯，我不可能原谅你。可是人死如灯灭，我会慢慢试着忘记你，开始新的生活。沈秋发现自己说这些话的时候很平静，心里也没有丝毫的波动。他想他一定会如自己所说的那样开始新的生活。许崇光抓住了他的手，紧紧地攥住。陈碧柔听着沈秋的话，露出一个微弱的笑容。 好，那样很好，很好。 他说着，眼泪慢慢地流了下来。医生和护士们忙忙碌碌起来，沈秋和许崇光退出病房，转身离开。沈秋知道这是他最后一次见陈碧柔了，他的仇人被栾池一个一个地送向了死亡，他却一点也高兴不起来。许崇光像是察觉到了他的情绪，一直默默不语，只是牵着他的手陪着他。 别难过，小秋， 许崇光轻声地说着。 我为什么要难过？ 沈秋笑了起来。 毕竟要死掉的人是陈碧柔而已。 可是我知道你并不高兴。许崇光轻轻拂过沈秋额前的碎发，柔柔地看着他，眼里都是包容。我的小秋不会因为任何人的死亡而高兴。 沈秋看着许崇光，嘴角抖了抖。他最近总是在哭，难过的，高兴的，害怕的。人真的是很奇怪的动物，总能因为各种各样的理由想要哭泣。 我觉得很难过，崇光，我怎么可以为陈碧柔而难过呢？可是我真的莫名其妙觉得有点难过。 沈秋一边抹眼泪一边慌张地说， 他逼死了我的母亲，谋杀了我的父亲，还差点毁了我。可是看他现在这个样子，我就是觉得很难过，很想哭。 许崇光把沈秋抱进怀里。 听众朋友，您现在收听到的是长篇言情悬疑小说《猜心游戏》，作者安念青，欢迎您继续收听。 没关系的，小秋，没关系的。你很难过，是因为你替栾池感到不值。你可能也有一点点可怜陈碧柔，但这不是错误。人心都是复杂的，跟随你的本心，不要压抑自己就好，懂了吗？ 沈秋抬起头来看许崇光，他在医院的走廊里旁若无人地拥抱他，温柔地擦拭他的泪水，在他每一次崩溃迷茫的时候做他的指路明灯。 许崇光说，我的沈秋能从黑暗里沿着一丝光明自己走出来，走到阳光下。但他不知道，对沈秋而言，那黑暗里的一丝光明就是他许崇光。他出现在他的生命里，照亮他的来路。从此以后，这一生无论有什么样的坎坷，沈秋都可以披荆斩棘，一往直前。 五天以后，李局打电话给许崇光。事情发现得太晚，程雅的父亲最终还是去了。程太太因为涉嫌谋杀已经被刑拘，但逝去的生命无法再挽回，这或许正是命运的残酷。沈秋和许崇光再见到程雅是在程先生的葬礼上。程雅长大了，她穿一身黑衣，戴着黑纱的礼帽站在门口，不断向来吊唁的人鞠躬，一遍又一遍，眼睛红肿，眼神空洞而茫然。即使看到许崇光和沈秋，也没能让他的表情有丝毫的波动。沈秋甚至觉得他根本就没有注意过从他眼前走过的人到底是谁。程家的财产并没有因为程先生的死而受到损失，许依晨完美地保全了这一切。现在他已经将沈氏、程氏和许家原本的生意整合，占据了秦城1/2的房地产市场和其他诸多生意。他如今多了个绰号，叫许半城，秦城一半的地皮都在他的名下。程雅则完全做了甩手掌柜的，他本来就是个学艺术的，比沈秋更不懂这些商业上的事情。公司的事他已经全权交给许依晨处理，只专心操办父亲的葬礼。 程雅，节哀顺变。 许崇光想开口安慰他一下，可是无论说什么似乎都没有什么用处，到头来也只剩下节哀顺变四个字。程雅的目光渐渐有了焦距，他看了看许崇光，转头对沈秋说， 我曾经很同情你， 无依无靠，像个孤儿一样，和我这样的大小姐简直是天壤之别。可是现在我才是那个无依无靠的人，什么都没有了，连家都没了。程雅说着突然抿着嘴笑起来，她一边笑一边仰着头，希望眼泪不要落下来，可是失败了。深秋，我真的很讨厌你，希望你们赶快从我眼前消失，否则我也会忍不住嫉妒地咬死你们。 程雅轻声地说着，沈秋没有出声，他明白那种感觉，此刻无论对程雅说什么，对他来说都是一种怜悯和羞辱。没有人希望自己被别人居高临下的可怜，程雅过去也不懂，但现在他什么都懂了。这样的时刻没有人能帮程雅渡过去，只有他自己主动抬起脚才能从这片泥泞里离开。就这样风云变幻，不过半年多的时间，秦城物是人非。栾池仍然没有被抓到，徐一晨在忙着三家公司整合的事情，沈秋重新回到沈氏上班，许崇光的诊所又开了起来，日子似乎又变回了原来的老样子。每一天沈秋到公司处理事情，下班时许崇光会等在公司楼下，然后一起回家吃饭，日子平淡而喜乐。沈秋觉得这样的日子他们也许可以一直过下去，一年、十年、二十年，等到他们老了就一起退休，到处走走看看，然后在一个有夕阳和大海的地方相拥着闭上眼睛。所谓白头偕老，一定就是这样吧。冬天渐冷，很快就是新年了，秦城的新年总是会下上几场雪。腊月二十九，公司虽然不放假，但是要处理的东西其实已经很少了。沈秋只在公司待了一个小时，就已经百无聊赖。公司里一些部门的员工已经陆续离开，余下的人也都无心工作。他干脆发了通知，叫各部门自己安排放假时间，尽量让员工们早点回家。这个时间，外面又飘了雪。许崇光打电话过来，他已经到楼下了，等他下班。沈秋索性跟秘书打了声招呼，提前走了。刚才严卫东发消息说，他和陶安可今天回国，我觉得你会想去接一下机。啊，不是说好了要在美国找代孕，生完孩子再回国吗？是，原本是这么计划的，可是陶安可怀孕了。许崇光无奈地说着。 什么？沈秋瞪大了眼睛，怔怔地看着他。他知道自己生孩子有多危险吗？ 陶安可的性格你比我清楚，卫东劝了也没有用，执意要自己生。 许崇光想到严卫东电话里几乎是恐慌的语气，忍不住叹了口气。 也是啊，陶安可那个犟脾气，也不知道上辈子他俩谁欠谁。 沈秋低笑着，算了，既然回来了就去接一下再说。沈秋和许崇光到机场的时候，陶安可和严卫东早就下了飞机，两人在机场互相看对方不顺眼，气氛很是诡异。好不容易上了车，陶安可还央求着沈秋陪他坐后排，严卫东便坐到了副驾驶座上。 不回家，去酒店。 严卫东冷冷地说。 许崇光颇为惊讶地看着他。 严家不知道我们回来了，先别让他们知道。 严卫东冷冷地说着。 他们知不知道都一样，反正我是绝对不可以去做流产的。 陶安可冷笑。 是啊，他们如果知道，倒是肯定会支持你生下来，反正你出不出事，会心痛会难过会痛不欲生的都不是他们。 严卫东反唇相讥，沈秋却觉得他俩这种吵架方式简直就是在秀恩爱。爱情果然可以让人变很多，一路上严卫东已经完全没有了曾经的温和风度，

桥上走过瘾。长江长城黄山黄河 在我心中总前进， 无论何时无论何地 心中一样情，在心里的血澎湃着中华的声音，就算身在他乡也改变不了我的中国心。 长江长城黄山黄河 在我心中总前进， 无论何地 心中一样情， 留在心里的血澎湃着中华的声音， 就算身在他乡也改变不了我的中国心。 AM 603，你的故事天。